有些古籍残破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这就需要古籍修复师们的妙手回春。 修就是修补、修饰、修整，所谓复就是复原，所以修书就是先就是补书，就是把书破的地方给它补起来，然后呢再重新把它装起来。所以这工作做起来呢，就分三步。第一步呢，就是把书先拆开，拆成单页，就是拆成它刚开始装订那个状态，然后进行修复。修复完之后呢，经过那个喷水压平，啊，再照到原来那个工艺，把它那个原来那个胶质形状给它恢复掉。用手 。国家图书馆镇馆之宝之一的古书《赵成金藏》，刚进馆的时候，三分之二都受潮了，有的甚至和黑莓混合在一起，变得根本不可辨认。修复师傅就采用了蒸的办法，经卷纸被蒸汽慢慢湿润，每隔几分钟就取出来晾一下，等到全软了之后，再用细针几厘米几厘米的将粘连的纸页挑开，最终将古籍修复如初。 蒸， 所以这个蒸啊，不是像蒸馒头那个蒸，是吧？实际上就是什么呢？用北京话讲就是虚一下，就用蒸汽虚一下，因为那个蒸汽它是水分子嘛，那你蒸的过程，哎，让它润一下，它润一下之后呢，它又没完全湿透，在这种状态下，把它揭开。所以它是一个介乎于干和湿之间的这么一个，就是半干半湿，这么一个接法。 在历史上，修书匠是一个高度繁荣的行业。古时候图书制作难度较大，所以修书人的地位也相当高。每一本书在抄写和修复完之后，甚至会署上相关工作人员的名字。宋代以后，图书的制作成本降低了，同时纸张也变得更薄了。很快修书就成了一门手艺，在当时的汴梁、临安，这个行业曾盛行一时。裱背等传统的装帧技术也在那个时候逐渐发展成型，并沿用至今。 那个《史记》里面写这个孔子的晚年，这个喜欢这个读这个《易经》，尾编三绝，就是编竹，编那竹木竹简的那个绳，折了好多次。那说了很多次呢，你要肯定也得重新给它接上，那这就是最早的一个修复的萌芽。宋代你看那个《清明上河图》里面是有书肆的，就是专门卖书的那个单位，到明代的时候吧，这个南京有裱别胡同，这个一度到北京之后，北京也有裱别胡同，原来在前门附近，裱别胡同，那就怕是一个行业的人， 行当， 都住在这一地。就是咱们现在所继承的技术，上就是我从上我的上一代的继承技术，应该是清末民国的，就是宋代时候修书什么样，我们现在不可推测了，因为每一代都有新的东西进去。 上世纪七十年代，杜伟生从部队退役后被分配到国图，开始了自己的修书匠生涯。此前修书行业采用的是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方式，而杜伟生则享受到了特别的待遇，所有的老师傅们都教他。不过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他勤学苦练，业务水平也大幅提升。 那时候就是容不得师傅说不好，但这个容不得不是说就是我反抗，就是我比如说师傅说这点还有点毛病，这他就说算了，就是下次注意。但是我就这个不行。我们裱画啊，过去这个是没有喷壶的，没喷壶的话呢，就是打水怎么打呢？就是拿这个中刷，沾着水往上打。但是老师傅打的水呢特别匀，我打水就一块一块的。这块他就告诉你怎么打，打完之后就是像年那时候，十二点那个吃饭，一点钟这个上班，中间呢吃完饭之后还有点时间。老人的话都在里边找个地儿躺会儿，我就拿个脸盆站在外头，我就往那砖上打。那外头不是地砖吗？这一块个胆子，我们那地砖也比他那个差不多那么大，就练得准，练得散。 在师傅们那里，除了学来修复技艺，杜伟生觉得学到更多的是作为一名修书人最该具备的态度和素养。这也是一代代修书人传下来的珍贵财富。 古书上很多的名称，比如说什么书头啊、书脚啊、书背啊、书脊啊、书口啊，书眼，它都是按照人的这个起的名字。 所以这些这个就是过去的古人呢，是把这个书当作一个有生命的东西来看。所以这些老师傅的话，他对这个东西也非常尊重啊。你比如片纸之字不能丢，你对于他们来讲，他们说实话最当时我来的时候，他们这个些老师傅，文化程度最高的就是小学四年级，啊，但是他们就是对古籍的这个认识，我觉得这包括现在的年轻人，都值得学习。你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就是76年的时候，做了一件这个出土文物，就是当时在新疆出土的一个纸棺材，因为它是棺材嘛，它上面有很多湿，原来这个湿水都干了，是用纸糊的一个东西，揭不开的时候就放水里泡，非常味儿。那个臭味，你们都想象不到的那个那么臭， 有湿臭的那种。 对，湿臭的是，当时说是我们真是有，就是年轻人都有点犹豫，那个水都是红的，啊，因为它上面还涂了很多红颜料，也不知道是湿水臭那个红啊色，也不是它那上面那个色掉下来了，啊，那时候想就算了。 在文献修复室的一角，还摆放着锅碗瓢盆和一袋袋面粉。只见杜伟生很熟练地将面粉倒入盆中，加入水和起面来，这可不是为了做饭，而是制作古籍修复中最重要的工具之一，浆糊。 对，我们现在浆糊呢都是包括那个淀粉都自己提取的，这就是呢，因为现在的也首先一个呢就是那个外头卖的淀粉呢，就是小麦淀粉，我们用只用小麦淀粉，外头用的小麦淀粉呢，有的它不纯，比如加一些玉米淀粉呢，加一些土豆淀粉呢，加一些别的淀粉，然后改变它的性质。就是为什么用小麦的话呢，它也是有一定科学根据的，小麦淀粉的粘度比较合适。咱们现在全国的话，小麦的品种它630多种，所以你要选中一个就是合适的，这也不容易。 这感觉这是咱们说的跟做菜的那个节目感觉似的。 对。 然后据说还有些副产品啊，面筋都能直接带回去吃了，是吧？ 对，以前我们这儿洗的多的时候呢，一般都送到食堂去，就是在家中午就可以吃了， 是面筋啊， 是面筋。 使用传统技艺遵循古法是古籍修复的原则之一，不过现代科技日新月异，杜伟生对于新科技在古籍修复的应用既开放又谨慎。 新科技的话呢，如果是物理方式的没有问题。另外我们现在这个引进的新科技的话，用的最多的是检测啊，就是对这个纸张的检测，对纸张上的东西的检测啊，当然说一个是结构分析，一个表面分析，这是整个的这个修复界引进现代技术的最大的一部分。但真正是吧用化学方式处理的，这个我们要相当慎重。你比如说这个覆膜技术，这个曾经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它能够，它是一种高分子的东西打到这个纸里面去，这个书破了不用补，它就结实了。但是这个东西呢，我们觉得它的可逆性非常差。另外一个呢，有一个最大缺点就是什么？它打开之后这书啊，因为它上面覆层膜嘛，在灯光下面是七彩，啊，纸的性状就变了。啊，另外一个它不亲水，就是你一个水放上去，一个水珠，是吧？这个纸的性状就改变了。像这种东西，我们是坚决反对用的，啊，这点呢，在这个历史上也是有教训的。你比如那个。就那个瓶装浆糊，这个当时这个最早出的不是咱们中国出的，是在欧洲出的。你像那个英国那个，就咱们藏在英国那间86万年的金刚经，他们当时就用这东西不生虫，这不长霉，他就用这个去修的。当时很好，到后来就90年代的时候，90年代我去的时候，那打开的时候上面都要压东西，就是你打开之后你撒手的话就回去了。后来他们花了一个人吧。做了一个项目，花了10年，把上面的东西全洗掉了。所以这些高科技东西，当时来讲是很风光的事情，但是你不知道50年以后、100年以后是什么样的，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能用。所以像这类东西，他说是可靠的，你没有经过充分的这个验证，这个充分的这个什么，是绝对不能用的。咱们老祖宗传下的这套技术，1000多年了，实践证明它是安全的。那所以我们现在尽量的用传统技术来做。 遵循古法并不意味着守旧，现代修书匠们还得秉承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理念。杜伟生特别警惕明矾的使用，中国传统修书工艺中使用的浆糊里都会兑入一些矾以增加韧性，不过这些矾会对纸张造成致命性的破坏。 古方的浆糊配方里面都有明矾，实际上明矾呢在这个浆糊里面呢，它有两个作用，一个是呢就是 容易成块，这外面是凉粉，你如果不加矾的话呢，到水里面一煮的话它就碎了，所以它就是加了矾之后它就不会碎。第二呢，就是它的保存期稍微长一点，因为它有点防腐的作用。但是这个矾的话呢，对纸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因为它和空气中的水分和这个二氧化碳啊什么这个也紫外线的它发生变化之后呢，它会产生一种酸，而这个酸的话呢是对这个纸是有伤害的。 所以即使古法当中有，但是在现代当中可能我们也应该摒弃一下一些不好的东西。 对，那古话上是每修一次就加一次浇矾，每修一次就是省了很多那个加矾的浆果，所以现在真正的古话的唐代古话寥寥无几。 当然科技的发展也给传统工艺带来了曙光，现在从事古籍保护是门极其综合的科学，牵扯到化学、物理、文献学、艺术等各个学科，最新的科学进展也都能派上用场。杜伟生曾经被一副对联难倒过，这副制作于100年前的对联和另一幅画粘在了一起，用镊子怎么接都接不下来。这个时候杜伟生想到了生物酶，他利用这种天然的新成分来分解粘住纸张的浆果，最终成功地接下了这副对联。对于从事古籍修复事业的年轻徒弟们，杜伟生也有更多的期望。 我们现在组里面现在10几个人吧，所以最近几年新进的人呢只有两个是本科，其他都是研究生。当然研究生不是学一个专业的，有的学比如学有学物理学化学什么的，他不一样，他的视野不一样，他的知识结构不一样，他对这个书的认识又不一样。很简单的例子，这张纸我一摸我就知道它基本上有多厚，多少微米啊，误差不超过十微米，我可以做到这点。另外呢，纸的话，这是竹纸，那个是皮纸，我能分得出来。年轻人不会这个，但是他有仪器。你说这个多厚，他摸出来，他有仪器一测多少啊，比你摸得准，对吧？你几十年的话，不如他这一掐。啊，你说这个纸是什么？你说这个纸里面，比如说有这个什么，这个20%的那个稻草，80%炭皮，他拿那个一测，你这个是60%炭皮，40%稻草，比您准。他对这个行业的提升是非常大的，你不用去学那么长时间了，拿显微镜一看就知道什么。 聆听优雅时光，感受最美珍藏，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型系列报道《非遗时光》正在播出。我国现藏古籍文献非常丰富，总数超过3000万册。但从事古籍修复的人才不足100人，真正经验丰富又了解相关科学技术的不足20人。对于这项非遗技艺的传承，杜伟生却很有信心。 我们还是跟纸打交道的，从我们现在图书馆藏的书的话讲呢，一千多年以前的纸上面写的字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啊，当然讲有生必有死，纸肯定有一天也要消亡，但这个消亡的过程非常长。那只要有纸存在，就有我们这行这存在的必要。它本身就是小众。 2007年，国家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这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10年来，工程围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总方针，在古籍普查、文献修复、书库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懈努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而杜伟生觉得，在古籍修复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希望呢，就是在现在的基础上呢再提高一个层次。就是咱们现在呢，我们这儿还好一点，像有些省馆还是把定额放在第一位，功德定额放在第一位，就是我每年要修多少书，这做一个像政绩一样的东西。实际上这个地方还停留在最原始的这种管理，所以我觉得就是咱们这点呢应该向国际接轨，要把它当作一个文物来看，是吧？我在修的过程中呢，我就对它一有伤害的事情我一点都不能做啊，确确实实把这个东西就要保护起来啊，把这个呢当作一个文物保护事业来做，把它当作一个文化来传承，是吧？不要把它单单的看成一个技术，